欢迎来到我他周报，我系杰达。 啊，每日 今日2023年3月27日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啱好 Anime Japan 2023过咗啦，就非常多新闻嘅，多到有啲食得滞啊！呢啲不过讲咗啲白事先啦。团时朗就过世，咁就系归来奥特曼嘅主角。因为即系奥特曼系我就唔熟嘅，所以其实睇落去唔系好有，即系唔系好有 feel 咯。我本身我系因为我系拉打系统嘅，但我都知佢啦。即系香寿树呢个名字，我系连我呢个唔睇开奥特曼嘅人都知道嘅。 咁佢74岁过身嘅系， 又唔算话好后生咯，过世咯。即系有一啲呢个74岁又系嗰啲，因为佢肺癌嘅，咁佢就都疗养咗好耐噶啦，去到咁就祝佢安息啦。咁另一单 咁另一个就应该多人识少少啦。 佢就系比我想中意外就系佢而家先至过世嘅，即系我其实以为佢走咗段时间就是、Gordon Moore 就是 Intel 嘅共同创办人。 哇！大家最熟佢肯定就系佢个提出嚟嘅摩尔定律啦。虽然就其实呢条唔系真系好铁一般嘅定律嚟嘅，只系一个大致趋势嚟嘅啫。大家可能会听过啦吓，而家好少人再提啊。而家通常都提咧就系我哋呢个摩尔定律到底仲可以玩得几耐咧？因为由佢提出呢条嘢开始，其实修改过嘅，因为当年佢嗰时提嘅系短啲12个月噶嘛，咁后屘就变成每18个月个电晶体就会多一倍，即系应该系密度多一倍啦，同样大细，或者第一种嘅讲法就系每18个月，同样性能嘅嘢就会降低一倍，大概系嗰个咁嘅定律，即系你见我哋由当年由嗰年系我哋系用微米做单位嘅，而家去到纳米啦，咁佢物佢会依然系大致上嘅时候系有波动嘅，大致上保持到咧，同单位面积嘅晶片个电晶体密度系大致上每18个月多一倍，或者面积少一半啦，大家明啦吓。咁呢条系佢提出嚟嘅最出名嘅嘢啦。其实虽然就唔系真系好一个好严格嘅定律嚟嘅，虽然佢写我哋一般都叫做定律啦，或者叫 law 啦。 咁依样有时定律未必一定好严格嘅，即系好简单就系。墨菲定律都唔严格啦，咪又叫咁叫。 摩尔定律比较接近一个大家努力嘅标准咯，即系咧，如果你快咗嘅话咧，你就可以放慢少少啦。如果你慢咗咧，就要追分啦。其实佢点解话佢大致上系咁样，就系咁样啦。有时佢系慢咗嘅，咁啊啲人咪谂下点样谂办法追翻上去咯。咁啊，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嘅。而且最初都唔系呢个数嘅，不过就唔紧要啦。咁啊，另一样最出名嘅就系佢系Intel 共同创办人之一啦，咁都睇到啦。 咁而终于就 Intel 嘅三大元老都过世啦。最早就共同创办人啦，第一位员工咧就 Robert Lois 洛伊斯就1990就过世啦。第二位咧就系佢最有名就是10倍速时代嗰、那个嘅、发言嘅Andy Grof， 咁就2017年过世。咁最后就佢啦，到咁佢最老。都系，反而最年纪最大嗰个就最而家先过世。 啊，咁啊，呢个时代翻过一页咯，可以叫做佢而家其实佢讲嘅都仲啊呢一刻为止，我哋录音呢刻为止啊，都仲未大，仲未脱离咗佢讲嘅摩尔定律嘅呢样嘢，其实算系几厉害吓。 好啦，咁咧喺报局，咁咧好啦，就回到我哋讲动画新闻啦。喺讲动画之前抽水先。咁咧，之前讲过鹰隻行兵降板嘅。吹象我前两日睇，因为我睇 Twitter 啦，跟住 Anime Japan 啦，跟住鹰井孝宏个名，跟住见周术回战，跟住睇，咦，跟住收翻又见佢名，跟住又见佢名，咦，我系揦一揦眼，即系唔系好认真睇嗰只，都见到三套鹰井孝宏啦，我心谂鹰井哇唔使咁快啊嘛，鹰井无双，即系去到一句就系、是、最我嘅结论就系咩？果然咧娶老婆系唔好娶咁红嘅。你老婆咪 Lisa 嘅，而家半年都冇啫嘛，英姐无双又翻嚟啦。 或者咁讲啦，咁佢本来都已经系拍好多片嘅，咁然后你仲要考虑样嘢就系有如果系因为啱啱系嗰只都系续作嚟嘅，即系续作要降板咧，系要好强嘅理由先会降板。虽然啦，三年仲有新仲有新嘢，但系佢如果系续作嘅话咧，唔系真系咁严重嘅问题咧。唔系犯法嘅，唔系算唔算犯法咧？ 唔系应咁讲就系、是、唔系不咁，因为不论咧，我以前都讲过就系、是、 不倫嘅問題咧，基本上只要你同你老婆丟得掂你老婆嘅話，係冇問題噶。而據說阿英姐老婆原諒咗佢嘅，咁就佢咯。 應該咁講啦嚇，佢因為佢嗰個咧，嗰啲咧就係唔係犯法的事啦，因為你不倫。是日本是冇咗，是好多国家都冇咗，是某啲或者落后国家先仲有讲啦。咁啊，所以你喺婚外情呢是你两个之间嘅事嚟嘅。即是你两公婆或者加埋啲第三线嘅事嚟嘅。你只要唔重婚呢就唔犯法㗎啦。咁佢亦都冇啦。咁所以既然唔系犯法嘅嘢啦，就大家相对比较会就喺嗰阵。 即係我讲咗好鬼多次啦。道边谦啊，佢出轨史多到吓，即係叫做开始本书咁滞。又唔见佢唔红，超嘥气啦！有句你睇不呢啲咁嘅人应该不伦出轨破坏性有几大？睇你条你睇你老婆几红嘅啫，你老婆红过你咪大镬咯！你老婆冇人识你咪冇问题咯，就系咁讲嘅啫嘛。 因为但系我谂呢个礼拜大家比较关心嘅出轨事，其实应该就唔系呢一单嘅，不过就同 ACG 完全无关，所以我就连名都唔提啦，大家知就知啦，我唔知就罢走啦。 好啦，跟住咧就讲下Anime Japan 嘅新作啦。 真系新作啦， 由松井优征，佢喺针嘅马家嚟讲算系几旺嘅。佢新作《战场逃跑殿下》动画化，咁就又历史，今次系时代剧嚟嘅。我有个反应就系、是，哇，又系大学剧，又系大学剧攞 Q 嚟画嘅。 其实佢呢套我估佢出嗰阵时咧，已经系以绘动画化为前提去做噶啦。 喂，因为好简单，呢套嘢佢嗰时候，我如果冇记错嘅话，就应该系镰仓十三人啱啱宣布嘅时候，咁镰仓十三人宣布嘅时候乘机抽水，冇问题啊。 咁啊，即系佢就连载两年啦，咁啊顺便就宣布埋动画化消息。咁其实老实讲啦，你从前佢。做得，除非你话咧，佢套嘢衰到一年就收工，咁腰斩咁样唔另计啦。咁但系你只要做得落去，动画化真系时间问题嚟嘅啫。咁佢啊借住两周年呢个机会啊，直接宣布埋动画化啦，咁样咯。 好啊，跟住就无职转生啦。 呢部咧就我意外地竟然系而家先确定到第二季几时播，因为其实之前好耐之前就已经知佢有第二季，应该话佢由第一季播嘅时候已经知会有第二季噶啦。咁啊，虽然唔系讲定啦，但系大家都知啦，心知肚明啦，最出名嘅轻小说，唔可能会故事讲到一半一季完，除非大爆死。而且呢套嘢绝对唔系大爆死，系比想象中仲要好啲嘛，直情系。唔可能冇预期啊！不过佢而家先有个确实日期，就系今年嘅七月就会播预期动画。咁呢套嘢除咗有少少，但系某啲人唔系好中意之外咧，佢嘅主要客群咧系相当满意嘅，制作水准系相当精良嘅。除咗点讲啊，嗰啲少少争议，即系喺啲本来就唔会睇嘅人，走去屌老母呢啲嘢嚟，佢咪有个吊卵爆嘅咯，咁样啦。我呢套嘢系值得睇嘅，咁啊，除非你好唔中意佢啲某啲决定啦，系讲得太隐晦算啦，唔紧要。好，咁啊，仲有一套咧，就呢套就真系你话好多年又得，你话又最近都仲系成日翻炒嘅，都得啊，数码暴龙啊，咁 我系冇咗件事，数码暴龙，我系有啲因为成日同比家超捞埋一嚿，好老实嘅，因为我两套都冇睇，我成日都捞埋一嚿嘅。 啊，咁啊，数码暴龙咧就点讲咧，系有段时间系俾东影佢哋 forget 咗噶啦，已经系冇咗回事噶啦。但系我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应该都唔系好耐之前嘅，即系都年几唔止啦。我喺香港睇嘅，佢套Last Revolution 啊，嗰阵时就又带翻起啲点讲，当年咧就系细个咧睇啦，后屘佢突然间发现咗，唔系，啲人大个之后咧，仲肯用情怀嘅理由走去睇。就到啱啱讲 Love Revolution， 其实套嘢本身咧就普普通通啊，但系佢好捻识卖情怀，所以咧就好多人都买单，包括我啦。其实我睇到好开心噶，虽然你认真去睇嘅话，会见到好多啲穿崩啊、甩漏位啊嗰啲嘢，其实好多都系吐槽嘅。但系始终试下咁多年咧，啲童年会可以修正啦，咁样咁佢发现喂有水呢度有水揾，咁我东影梗系唔会放过佢啦。咁啊零一、零二、零三系唔同代主角噶吧，所以系要讲明系零二嘅 即第二代嘅劇場版，咁啊都好多年啦，其實已經咁當然啦，亦都同Last Man Fighter 一樣，佢咁隔咗咁多年啦，啲聲優嗰啲其實都要換過曬禁制噶啦，咁佢會用翻之前 Last Man Fighter 個啲聲優咁樣啦。我覺得佢都係賣情懷噶啦，而佢個故事亦都係一樣情況，都係過咗十年之後嗰陣時開始，梗係十年啦。即係佢入邊講叫2012年啊，咁啊，佢十年之後變咗2022年嗰陣時，上面上車啦，咁應該係延續翻嗰陣時嘅時間點嘅。咁我唔知佢會唔會再喐啦，應該就係都係啲全部變曬大人啦。睇佢宣傳圖啊，嗰類嘢全部都變曬大人嘅啦，應該係繼承翻嗰個時間嘅。咁故事係咪繼承，我就唔肯定啦，咁樣咯。 好啦，跟住就係 比較少啦嚇， 一個俾人抽咗水，抽咗廿幾年嘅水，終於。依个抽水坑终于到咗结束一日啦。 总之就系我哋前面系个啦，咁啊小智就夺到冠军啦，咁啊依咁要还乡啦，咁佢又仲有俾多毕业篇啦，咁佢点样去倒转头咁样去，即系佢要翻归啦，咁佢而家 就去见翻当即系、就是、一路去完翻佢嘅旅途，去搵翻旧朋友啦，包括咗掉咗廿年嘅比雕 啊，即系大比鸟啦，佢当年佢动画第一季。是波波收起的，我记得是跟住最后在很短时间之内进化咗就大比了，跟住就喺上门新闻就等低佢话你喺度留低先，咁我办完事就会返嚟㗎啦。咁但係大家就成日喺度吐槽，每一年都要吐槽下，佢就係嗰啲呢几十年前就成七六七十年代有时会听嗰啲咁嘅故仔㗎，老豆老母养唔起个仔女啦。咁啊同个仔讲嗱，你喺度打一阵先，我忙完之后就会返嚟搵你㗎啦。咁结果佢就喺嗰啲通常喺啲好多人嘅地方啊，车站啊之类地方就喺度等到天黑咯，都冇人嚟。咁警察就走去问：你咩事啊？咁样即系呢个大表女就系呢种故事啦。咁结果25年之后佢就 真系翻嚟啦。咁咧所以咧喺 Facebook 就讲，我就一个经典嘅啃追到咗终结嘅时候。 即系其实好容易嘅，第一制作组肯定知道啊，因为佢 边可能唔知呢个啃咁有名，连我哋依唔睇嘢都知道。 年年都讲住，但佢亦都冇乜理由去特登又攞翻佢出嚟讲啊嘛。咁结果佢就最后，即系 last 又话呢个系毕业篇嘅最后一话啦。几乎最后一幕就去见翻啦啊大比了。我喺度谂紧就系25年喎呢次嘢，你自己应该老死咗咯。你人就可以25年啊，虽然小智25年之后都系10岁啦。 做咗小智创下咗咩？就边个话啱出嚟大学冇经验啊？小智10岁有25年中嘅经验啦。 所以在故事入面来讲呢，其实应该是过了一年左右或者。我不是很肯定他实际上他入面有没有讲到有过了几年，但是在入面其实不是过了很久的时间，是只是个我们故事不断发生，但个时间线是没有推进到的。咁啊，所以佢理論上佢真係過一段時間就翻嚟，就唔係我哋眼中見到25年啦。咁啊，叫做完結咗個真係完結咗個故事啊。或之前都講啦，佢攞咗冠軍跟住還原啊嘛。咁而家呢次就真真正正啦，試下話小事做主角啦，試下話Pokemon 嘅動畫會繼續嘅。咁啊，新嗰個都見到啦，係女角嚟嘅，仲要係用新嘅貓嘅。我唔肯定佢係咩故事啦嚇，但係總之小智嘅故事就真真正正而家係最後一話。TV 最话最后最少系佢后边会唔会有咩剧场版啊？嗰类我唔肯定啊。咁啊，但系故事就真系去到呢度，真系最后嘅一话啦。呢个时代终结啦。 跟住咧就系、是、Anime Japan 2023啦。因为今年咧系回复正常嘅一年，就真系好多活动搞，咁同埋都好多作品，多到我又睇佢系洗版嘅 Twitter 里面。咁重点讲下啦，首先就系 VCLO 第三季动画翻确定啦，跟住就系大澳。又系 Netflix 嘅动画，呢个系指男女转个大澳啊。今次唔系日剧版，而系动画版。跟住咧 ，Pluto 都有活动展开嘅。 啊，呢、這个上次提过啦，我哋 Pluto 就 又或者日剧 Tony 行星轨道敢死队都系新作嚟嘅，其实都系 Netflix 嘅。Netflix 而家咧专喺搞喺动画方面咧，佢都几用心。不过我就惊佢咯。但系我因为呢两套嘢嗱 Pluto， 因为我不论对 Pluto 或大澳咧，我会好想睇，但系。唔会话好热门嗰种咯，因为真系好 Netflix 手味，咁就祝佢好运啦。呢啲 Five Family 就剧场版，大河内一流做编剧，哦，知唔知睇咧？ 咁样唔使咁，我哋之前好似讲过啦，大河内咧，如果佢 做人哋改編人哋嘅作品咧，係唔會亂嚟嘅。佢係之前從來未試過搞人哋就做作品嘅。 問題就意思係原創劇本劇場版話佢成寫明係原創劇本喎。哦， 咁但係人哋嘅作品啊嘛，咁相對嚟講咧，我根據佢往績啊，我當然你可以話佢可能會出咩？佢完全原創嘅，大家知咩事啊？但係佢改編人哋嘅作品咧。相对系未必比较事嘅，咁呢个介乎中间啦。佢系人哋嘅作品嚟嘅，但系就系原创剧本。咁我原创到咩地步呢？咁我原作作者会唔会有份可以码住佢咧？咁啊，定系完全放手等佢嚟咧？咁啊，都系另一回事嘅，所以就唔一定咁快判死刑嘅，睇正先啦。 好啦，跟住咧就系Love Fly 啦。咁咧今年Love Fly 就红少咧就会有个十月就个 Decat 长播嘅 OVA。我第一个反应就系咁妙咁迷嘅。剧场版还剧场版 ，OVA 还 OVA，OVA 本身就是指咩咧？独立销售嘅动画，啲剧场版播 呢个定义上就是唔经过电影嗰个方法售。 咁你就剧场版 OVA 咁即系咩咧？我睇到呢下，而家嗰啲名系越嚟越迷啊！不过唔重要，咁咧就都宣布亦都四公布咗啦，传说嘅神 game 啊，真系神 game 嚟嘅 SIF 啊！School Festival 就系以咧就4月15号营运，同埋咧重点啦，就系终于宣布咗啦，幽木雪菜咁就会系将喺4月开始将会由林谷之接手，咁其实佢就今年20岁，应绝对系红团里面最年轻嗰、那个，之前都有同其他红团嘅声优都拍过档噶啦，即系又系嗰啲咧啲2.5次元嘅声好活跃嘅声优嚟嘅。咁我就冇意見嘅，因為雖然我推雪菜，但我對紅少我唔推紅少，所以就唔會俾太多意見，只係嗰個林谷之好運咯。 之前我哋都講過好幾次噶啦，咁啊呢咁嘅情況咧，佢係絕對係住一個唔可以叫劣勢，總之就係會特別辛苦咯，會比其他角色會辛苦好多，麻煩啦叫做特別多無論係期許又好，佢要做嘅嘢都好，佢一定要做得比任何人都要好，佢先可以替代到呢个位咧，会俾人摆落嚟比代啦。 因为最惨，我呢样嘢我之前都讲就系，佢要替代嗰个声优唔系普通嘅声优。蓝木灯系我自己我评价咩咧？依五年嚟咧最好嘅声优之一，即系十依五年出道嘅声优入面，佢系最好嘅几个之一嚟嘅。甚至系我甚至评价佢做咩？真系由无必有难得嘅天才声优嚟嘅。你佢要搭配一个咁嘅声优嘅，即系接一个咁嘅声优嘅。公嘅角色咧，嗰、那个压力大到黐线嘅，但咁但系咁未接都接咗咯，就走去捉佢好运咯，只能咁讲就。 应该咁讲啦，佢系预咗呢扎嘢，佢全部系会知道嘅情况之后嘅， 所以真系接佢好运。 咁啊，睇观众接受度啊，亦都要睇佢制作嗰啲，咁我睇都要睇佢本人努唔努力啦。咁呢啲就往后嘅事，往后先算啦。 同埋有一样嘢就我第一个就系吐槽不平就系、是、旧年星团咧。加四个新人咧，单有啲嘈鬼晒咁嘈。而家你换主力声优做超人气嘅角色嘅声优，你红团班级你唔系扑街冚家阵，全部话加油啦！我一定继续支持。我屌你啊！你自己支持，你自己推咧，系任乜嘢都得。哦，你唔妥嘅团咧，就乜都唔得。我顶你个肺啊！ 我嘅睇法就简单啲嘅，咁啊，即系点话？啱啱都提到啦，其实观众接唔接受，观众支唔支持佢，都好影响到佢可唔可以走落去噶嘛。咁即系难听讲句，事到如今咯。咁你除咗支持佢，其实你真系冇乜可以咩噶啦。咁啊，睇啊，而且都系不可抗力，所以退役噶嘛。 咪加多，我都咯，加多个人就话破坏团结。而家成个人换咗你班友话冇事嘅，不过算啦，呢个唉就唔好再屌佢啦。好啦，上礼拜最红嘅 日本最大嘅新闻， 新世界级嘅就大谷翔就 WBC 世界棒球经典赛，咁咧决赛就日本对美国，就日本最后拉屎。 哇！真系漫画都冇咁精彩。 大谷翔平用滑速球打败咗美国， 一定系会即时会抢运，因为佢攞埋 MVP 啊嘛。即系个记者好识问，大谷都好识答。记者问：点解你拉死一球唔系斗直球，即系快速球啊？咁佢话：咁我有睇漫画噶嘛？佢居然佢哋讲紧乜嘢啦？棒球大联盟当年嘅故事就系日本队对美国队，又系喺经典赛，日本队对美国队。但系嗰个故事入边咧，茂野吾郎即系主角啦，佢就系用 快速球 最后俾人打咗个再见全垒打。跟住输咗，饮恨变咗屈居亚军嘅，呢个系漫画入边棒球里面嘅俾佢嘅故事。 而喺真现实咧，佢用滑球去决胜负。 结果就佢大哥就赢咗，咁啊带咗日本队赢咗美国。 又证明有学习能力啦。 啊、所以佢个答案就系、是、我每日睇漫画噶嘛，因为记者问嗰阵时个前提已经系， 如果你一定有睇噶啦， 系《火棒球大联盟》呢套作品，所以佢先问点解最后一球唔系直球，咁而大谷亦都 get 到呢个问题，亦都答，亦都答，咁啊，因为我有睇漫画啊嘛，到最后如果我用直球掟出去嘅话，就会俾人打再劲全垒打啊嘛，咁佢咪咁，所以我咪打滑球咯，即系呢咁系好妙咪妙答嘅，咁啊，然后 咩走漫画呢就一日限定全卷开放任睇，而所有人都吐槽咗就系、 是、一日边睇晒啊！ 你七十八期喎、啊，你七十八期喎、啊，朋友点睇啊？一日就算你由朝睇到晚24小时，以我睇漫画15分钟一本，一个钟头先睇4本，10小时真系24小时睇唔晒，即系玩嘢。 意义嚟嘅啫，咁即系如果你真系睇到一半觉得好睇咩，睇到开心嘅，咁你咪买落去咯。啊，作者都走去将优胜嘅佢啲叫贺图啦，咁样即系好啊。即系嗱呢次咧就唔系黐啦，因为喂，既然你见人啱啱佢咁样答个答题，我都咁话，你大家都知道系我真系fans 嚟嘅，应该最少睇到熟晒最少应该系。 咪好晒头嘅名啦，呢个老牌漫画咧。好难知嘛， 系啊，因为佢之前咧到决赛未开第二之前，大家已经讲紧系重现翻我嗰个桥段嘅，而且咧仲要讲紧最后一棒同呢个阿大哥两个咧都系 MLB 嗰阵时已经系队友嚟噶啦，都系天使队嘅球员嚟噶嘛，咁然后最后嚟到呢个系又系日本对美国。即系虽然日本好流行棒球啦，但系个实力上边啦，其实向来都唔够美国嚟噶嘛。 唔系因为嗱，好嘅，好简单啫嘛。 人哋先睇咩啊？ 体格问题，你臂力唔够大嘅话，你臂力唔够大嘅话，你打几飞唔远嘅。即系呢样嘢系好现实嘅问题嚟嘅。点解不论系之前同板大辅啦，伊之罗啦，跟住到而家阿张长明，系啊，佢安打效率超高啊。问题就系点解安打率唔系全垒打之系？全队打你个波，你臂力要够强啊嘛！将个咁快波打出去嘅话，臂力好强。呢样嘢你日本人系冇可能俾到嘅先天问题，所以佢咪搏安打咯，佢安打率超高咯，因为佢哋唔谂住打全队打啊嘛，佢总之安打数决胜负。 咁仲有呢个日本嘅棒球个风格同美国都系唔同嘅，美国就同你挂打高球大棒啊嘛，咁日本真系通常就系、是比较着重战术啦，咁啊潜台词就唔讲啦，咁但系总之就系、是向来都系唔系好够人哋嚟嘅，咁但系今次终于有一次咧就赢可以话世界赛赢得到佢啦，咁啊而且仲要系咁经典嘅场面，仲要系任经典嘅人物，大谷真系点讲啊？各方面如果你有留意棒球嘅都知道，真系黐线嘅，真系即系漫画走出嚟嘅角色咁样，即系啲人咪会喺度讲过咁就系、是，呢度即系比呢个棒球大联盟更加苦难啊嘛，作品出现啦。不过竟然是现实嚟， 好啦， 咁但系大谷之前一路都是咁样噶啦，都系啲黐捻真嘅人嚟噶啦。 唔系咁，日本棒球一路都有，一路有人才出，呢样嘢系佢哋真系叫做，即系名副其实江山代有人才出。咁头先我讲伊之罗已经系啦，嗰时又系。好啦，咁就讲下 好似啲黐捻筋嘅嘢，不过就去到游戏啦。咁啊，不过系桌游，应该卡牌游戏啦。 魔法强英会 啊，魔法风云会，我哋有时都会睇一睇 MTG。咁啊，今次就系、是、好似上一次嘅新闻，好似系2021年，两年前就系、是、呢、這个又系一个黑莲花嘅拍卖嘅记录，又再上升高啦。今次个成交价系$54万。咁啊，上一次嘅拍卖就系最高成交价就系$51万，所以佢轻轻地咁再破咗纪录。咁啊，今次就唔算系好夸张嘅，因为咧再上一次就系2019年啦。因为呢个级数 Alpha 版嘅黑莲花仲要系完美品啊，其实系好少见嘅。目前为止，至今大家知道嘅有6张。这个数是可以浮动的，即是因为是其实 Alpha 版的卡包是未开晒，所以有机会收到新生，但是你要据所谓的完美，即是他要给到10分的话呢，是讲紧就算你一张啱啱开出来的都未必是10分的。要是他本身印刷毫无错了，然后他 packing 的时候没有伤我张卡，即是储存期间你不可以错了这些东西。你开嗰阵时，你唯一可以控制就系你开嗰阵唔好再伤到张卡，但你有机会开出嚟已经系9点几分噶啦。咁、所以咧呢张卡嘅稀有度咧就系全世界得6张系有去到呢个级数嘅完美程度。咁啊个签名咧基本上就我妈机嚟噶啦。呢、这个程度嘅我印象中已经系全部签晒名嘅， 咁啊，而且佢唔系签喺张卡上边嘅，签喺个盒上边嘅啫。咁啊，总之佢就再错咗身啦。2019年嗰阵时咧16万，2021年就51万，咁今年咧系三张唔同嘅加嚟噶。今年就系56万，都系十分嘅 Alpha 版黑莲花 MTG 嘅记录嚟噶啦。暂时为止即系50几万，喂大佬买咗层楼啊，美金啊50几万。不过以黑莲花嚟讲咧，因为我一路都有留意北京嘅玩家啦，其实佢个成交价系。咁多年嚟系不断咁高速地增长去破纪录嘅，系每隔两年啊，两三年、四五年咁样出嚟一次咧，个纪录又系断倍咁破嘅。但系今次隔咗两年之后，都只系多咗50000美金咧，即系人听讲句通胀都唔止啦吓，系咪先？即系所以系有少少颓嘅，但系最少数字上系破咗纪录啦。咁啊，虽然对大家嚟讲冇分冇影响嘅，你唔会屋企有张啩？是的话我听即是咁好啦。咁我哋都系游戏都系卡，不过系 display 卡。呢单嘢呢我觉得即系而家先出嚟都几神奇下嘅。咁啊 ,Diablo 4, 大家知佢而家估测啦。 琴日上个礼拜呢我哋讲完Cold Beta Test, 咁呢今个礼拜Open Day Beta Test。死灵法死灵法师大活跃， 其实之前都已经系死，即系都系法师老师啦。 新生仔啊嘛，好多玩家话噶啦，死灵法师新生仔嚟噶嘛。 但系佢就传出咗一个灾情，但唔去好关只 game 事啦。你可以话佢有少少系影响嘅。今次濑嘢系3080 Ti 嘅卡，应该系啊类似嘅情况啊，唔肯定系呢一次未肯定啊。咁啊，应该系呢个同之前3090同样类似嘅情况，就系喺某啲玩某啲游戏的时候，不过唔系关游戏本身事啊，主要系因为佢个游戏对佢嘅压力太高，喺一个超高强度嘅负载情况下，会出现譬如会黑画面啊，甚至成张卡冇晒反应，都有机会出现嘅。咁个原因咧，之前3090嗰个结果咧，就系因为罕见不良。咁啊，呢个罕见不良咧就唔系我哋人心入边谂嗰种罕见不良，比较似系咧嘅嗰种三红嗰种罕见不良啦，咁样叫啦。咁所以就其实只不过系因为 Diablo 四个对个 display 个要求高，所以就特别容易真系烧咗张卡咁样嘅，即系唔系佢个游戏本身有啲问题，只不过你啲任何同样情况会长时间玩。因为跑 benchmark 嗰类咧，你都系十分八分钟嘅啫嘛，你了不起咪跑两三个钟头，但系打机嘅话就可以冇嘢冇嘢噶嘛。喺咁嘅状况之下，烧烂咗张卡，先讲挖矿系唔会对张卡造成咁强嘅压力嘅，其实咁啊，所以真真正正要好高强度咁去长时间玩，咁啊系唔系只只 game 都会做到咁嘅程度嘅。咁啊，结果就系 Diablo 4，咁啊应该系个硬件要求有翻上下啦。咁啊，结果暴露咗佢原本就存在嘅问题咯。 我系有个冲动系，好唔好买部 PS 嚟玩咧？但系谂下，我几可喺屋企打机啊！而家即系，但系 PS 唔知系因为出面嘅评价 Diablo 4嘅评价都相当地高，搞到我就心喐喐想买，但系又话价钱又唔贵，而家买咗机，但系我知道佢好快会出薄机或者系出普机诸如此类嘅嘢。唉，算啦，都系买啦，而家唔买就唔买噶啦，放弃啦。 呢个系你之前唔睇好嘅 Steam Deck， 点解会咁多人想要嘅原因？嗱，我当然我相当地肯定 Steam Deck 要行 Diablo 4，哇，好卵痛苦，呢个绝对噶啦，因为毕竟系上一代嘅整合 display 嘅啫。咁但系既然2077都行得喐嘅，行得喐啊，唔算好流畅，但系都叫行得喐啦。咁你其实你将 Diablo 塞落去应该都 OK 嘅。咁你咪可以通街玩咯。当然啦，你要可能你要攞定个大尿袋啦。据说佢全力跑两个钟头就收粒皮。不过唔紧要啦，总之就系Diablo 四同 Diablo 唔太关系，只系暴露咗呢个3080太之前就已经存在嘅问题，而且系一批批嘅，唔系全部都系咁样。咁啊，所以唔使咁惊嘅，暂时唔使咁惊住嘅。如果你真系咁惊嘅，你咪将个显示嗰个品质较低少少， 校落去 Diablo 二咁嘅画面得咯。得噶，叫咩 cut 实锁？好多人咁系咩嘅 cut 实锁有特效画面，当 Diablo 二玩，因为讲真人又唔系玩画面。 都呢个固然系嘅，咁但系你买咗3080 Ti 咁高嘅卡，冇理由走去验画面嘅网购啊！先讲 Amira 而家就纯粹就系、是叫你断电重新开，即系其实基本上系废话啊！叫你熄机重新开过，完全断电啦，然后再开翻个，即系。咁然后再重新安装咗个驱动程式，基本上系废话嚟嘅，根本就唔捻关事噶嘛。佢而家好明显就系唔捻想回收啦，即系都咁耐之前嘅嘢啦。虽然我谂紧，屌你老王咁捻多3030系库存，你咪将回收翻当你销库存咯。不过算啦，唔紧要。大家比较关心嘅PC game 应该系 CS2，CS 竟然出2啊！ 即係你明白卡拉西喺我當年係講緊十九幾廿年前嗰陣時嘅遊戲嚟㗎。即係中間出過無數咁多個版本，包括而家最流行嘅應該係 CSGO 啦。佢宣布出二嗰阵时，与此同时，佢亦都宣布，CS:GO 入边嘅物品会直接继承落去 CS2。咁其实以 online game 又好，你当实嘅嚟讲啦，即系其实系好少见系去换代会继承嘢嘅。咁当然亦都可以话佢，其实佢又唔系喺呢度搵钱嘅。虽然呢嚿嘢系值钱嘅 ，CS 入边嘅物品啦。是 CS:GO 啦，讲紧系入边嘅物品啦，其实可以交易嘅，而且仲系相当地高。可以是几千蚊美金啊，一件什么饰品啊、装饰啊、菜型，我唔系好识啊，因为我从来冇玩过，我就系听朋友讲，佢话可以买支唔知乜嘢枪定系咩嗰啲嘢，定造型定乜嘢，可以赚到几千蚊美金，我谂紧只能跟，亦都因为咁啊，嗰啲据说有一波涨价啊。因为本来就担心就系，如果你出下档嗰时，如果佢就清空咗嘅话，咁呢啲嘢咪唔值钱咯。咁但系佢而家话即系最近继承，咁啊，只不过又炒咗多波咯，都几如果系呢个 FPS 啊，都几大消息嚟啊，先竟然出到二，嚟自 VCR 啦。咁再一个咧就系更加耳熟不到，我真系呢套嘢好似冇即系隔几年咧就会弹啲消息出嚟，我完全理解唔到啊！呢套咁嘅先， 佢Letta系名作嚟噶嘛？学院 handsome 啊，因为即系讲Letta，大家一定谂到呢套嘢嘅。佢唔系因为套作品好睇或者唔好睇，或者系好富而系。佢系咪好知？ 就系我谂大家如果对佢有印象的话咧，就会记得佢嘅角色咧，大部分嘅角色咧个下巴都系非卵常之尖嘅，即系圆锥形咁样嘅嘢，佢画唔算靓噶。咁样佢而家出咗嗰个格斗游戏咁样，即系咁我格斗游戏加呢套嘢，我第一个谂法都系咪攞下巴啄人？我大家第一个谂法都系咁样啊！ 除呢样嘢做咩可以格斗佢哋？ 系啊，咁啊，不过就睇一睇啦吓，咁样。跟住可以叫新作嘅，其实因为二月嘅事嚟啫，只不过系，不过咧就一个月时间未接，先讲未接， 都应该系月倒数期间噶啦。 啊，因为佢公司报告入边，即系佢啲上市公司嚟噶嘛，嗰间佢嘅母公司啊，即系M 个 M 什么，我唔识读佢有啲咩，嗰档嘢就出个嗰啲叫做报告啦，年度报告啦，咁佢入边咧就其中一个减值。就是将广井王子的新作那套樱花不知道。我先讲没玩过。 Sakura Eclipse Long Lamus， 那就大幅下调将它业绩。 不是是直接它是因为它你大公司呢应该是上市公司你业绩报告的时候你要报的。我有什么是在一个资产，有什么是个负债，有什么是收益，什么是未来可以收益，什么是应选规划，这些全部要写晒嘛。那如果是一套游戏的话是怎样计的话呢，通常咧就会开发费用咧系计成本噶嘛，但系咧佢成本之后咧佢会转为资产嘅，就是、一个游戏你拥有 own 咗一只游戏啊，然后嗰个游戏开发成本系几多，其实好多时就会直接转回咗呢只游戏嘅资产嚟嘅，系一种资产嚟嘅。咁咩情况下会做个资产减值咧？要么就系只 game 准备撤退，要么就系只 game 认赔杀出，即系认为呢只嘢唔会再得。咁佢就系、是、佢喺个资产个表格入边啊。将呢只游戏完全除值，即系佢作为一件资产啊，价值系零，价值变咗零啊。咁啊，当然佢个预期收益亦都会减少啦。系佢咁啊，即系基本简单讲就系街舞公司当咗呢只 game， 当咗佢不存在噶啦，而 咧 forget 咗佢。 咁咧喺PTT 里面咧，又揾嗰啲资料咧，即系随便喺水管度揾啲 game 评啦，都闹扑街噶啦。Crystal Game Action 2023 2023极恶 Judgment 英法不知道。F.O. 成马人成 Sakura， 喂，唔系好危险，爆死警报。 简单讲咧就嗱，呢只 game 咧就系F.O. 个总故事，即系嗰种英灵啊，嗰啲插马碟嗰种啦吓。而呢个唔系问题，呢个真系唔系问题嚟嘅。咁啊，好多都咁样做啊嘛。最惨就系你好差唔差插马良。 马良已经唔系好噶啦，马良。 即系我哋之前有提过啦，马良个育成系统 已经系啦， 根本系瞓捻到系基本上系赶下嘅。我哋之前录咗一节，专门去走去屌鸠佢啊。即系虽然嗰阵时都仲未屌完嘅，即系而家为止，佢依然系冇改，冇太大改变到你玩一弯要成个钟头嘅手机 game， 你真系黐捻筋嘅。咁。你好抄唔抄就系抄佢，咁啊肯定死啦！就算你，而且调翻转讲啦，你广者王子当年就好有号召力啫，今而家 2023年喎，仲即係大家仲記唔記得呢個人都係問題啦。 之前已經革命賴咗嘢，我覺得其實佢會俾佢再俾機會去翻生，我都算好嘢噶啦。唉，即係有咁 Marvelous， 你肯俾錢佢，咁係你嘅問題，我覺得。冤豬又要蒙皮菩薩啊嘛。既然揾咁又咁喺呢個世界上，梗係有水魚噶。咁就唔理佢啦，水魚通街都係。好啦，講完嗰啲好，我睇下樣日半年檔 老翻嘅 FGO 之後，你講翻個老正啦。 又 NBA Japan 2023咁又有新發咁 FGO 都有佢嘅活動嘅。咁咧今年就黃金週佢每年黃金週都有聯合啲有啲 combo 活動嘅，亦都一貫 FGO 從來 FGO 係唔會同其他動畫做，即係其他作品做圈外作品啦，一定同分形作品合作嘅做combo。今次係同街機版 FGO 合作。咁實裝預定實裝五星迪亞莫特 Lily 喺街當時街機出嗰時，大家一致話冇搞錯啊！街機出唔係家用機出，又好啦，手機出啦，同埋都會補翻一啲之前出換翻啲之前出過嘅四星送嘅角色，就三選一聖誕雨蛇神走身童子魔Kesta 同埋奇金士。咁就可以俾你換返嘅，即係以前冇參，即係啲新玩家呢參加唔到呢，你攞唔到啲角色嘅話，而家可以換返。同埋啲咩嘢啲咩新生啊歸巢 event 就唔使講啦啲嘢。咁個新 event 大約四月尾開始。咁大致係咁多。 好啦，咁跟住一啲跟進消息，咁我哋冇耐前都提過㗎啦。咁奇幻塔夫夫就俾匿喪走去，唔係係俾警察走去搜佢。咁嗰陣時佢話冇事，咁但係咧，咁佢都啱啱就喺25號就落咗架，喺 Steam 上面落咗架，兩者應該係相關㗎啦。係因為佢匿喪已經提出咗個總之起訴啦，提出起訴啦，咁目前傾緊。咁但係Steam 呢啲理論上中立平台，咁既然你哋有官司啊咩嘢啦，咁暫時刪除咗呢啲嘢落去，咁係冇會唔會永久啦？咁睇佢個可能要睇下佢個打官司啊進度如何啦。咁其實唔係好意外啦。咁你之前都出動到警察咯，咁樣。但係上一次嘅結論仲係依然係一樣嘅，到底佢係以大欺小啊，定係真係抄咗嘢，定係乜嘢？我暫時都係唔係好清楚嘅。咁但係總之佢就連 Steam 都落埋架啦，咁樣咯。好啦，咁跟住嗰個都係跟進，不過我冇諗到咁快今次。之前估喺巴西嗰陣時搞係搞到好 Q 耐噶嘛，今次我哋呢邊即係走過幾咁快喎，即係英國嘅 CMA 即係類似啲公平競爭委員會心平禮敵嘅嘢啦，咁就批咗啦，咁就暫時批准咗呢個動視收購案，暫時批准。佢意思就係、是、表面上我睇唔到有咩嘢證據證明佢係會造成引致不公平競爭。咁所以佢就暂时批准咗，咁未系最终结果嚟㗎，但系暂时批准基本上系如无意外就会批准咗，就会正式批准㗎啦日后。而家只系先俾个暂时批准俾你咁样。咁就系我哋呢边英国打完啦。咁连英国打扣完嘅话，虽然佢啱啱讲啦，佢系暂时批准，唔系最终批准，咁亦都仲有机会发生嘅，但呢个机会基本上系微乎其微㗎啦。如果英国批咗嘅话呢，咁行海洋法嘅国家呢基本上呢就系会全部去晒㗎啦。除非相你又諗到啲咩新證據出嚟啦，上我哋上個禮拜都講完啦，我諗我啲咁嘅屁鞋級嘅理由都攞出嚟咧，佢應該係冇貨賣噶啦，後邊嘅進度應該係唔會再有啲太大障礙噶啦，而家只係時間問題嘅啫，各個國家應該會睇啦，咁我跟進啦咁樣啦，仲有單。其实唔系好关动视事嘅，唔系好关佢本身事嘅。不过既然系相关， 顺便讲埋啦。 咁啊 ，Call of Duty 相关，咁啊顺便提埋啦。咁就系我哋之前我肯定报过噶啦，而且个跟进都有报过嘅。首先件事本身就系有人喺 Call of Duty 入边嘈交，咁啊嘈交梗系唔系新闻啦。咁但系佢哋嘈到咧就系即系话倾下嗰啲，就攞个地址就系呢个就我地址上嚟打我啦，笨。有佢咁样啦，咁而嗰个地址唔系佢真嘅地址嚟嘅，佢系唔知边度求其抄个地址嚟嘅啫。咁啊，结果咧，对方咧最恐怖嘅就系佢系走去打，佢系跑去走去报警，话嗰度地方唔知有啲咩杀人犯啊，之如此类，我唔记得咗系报个乜嘢，总之就系报嗰边有恐怖分子之类嘅嘢啦。咁而洛杉矶嘅警察咧就真系你话我冇理由唔信你噶嘛？ 洛杉矶嘅嘛，我都系。 但系就算人哋报话佢系恐怖分子又好咩都好啦，咁你唔系去到咗白头噶嘛？ 唔系。嗱，補充講出更正咗啊，又更正咗資料就係、是、嗰、那個報假案條友咧就喺洛杉磯，但係咧單案就肯薩斯州嘅，即係不幸無啦莫名其妙啲俾人打死咗嗰個苦主喺洛杉磯喺肯薩斯州嘅。 啊，系，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咁因为咁样，咁结果咁当然报假我条友仔就俾人拉钩咗啦。呢、這个我哋之前嘅跟进嚟嘅，都有啲时间之前噶啦。咁而家最后另一样嘢就系、是、佢系家属就走去告市政府，就系告下佢你執法的时候冇理由，就算对方我假设对方系真系犯疑犯都好，你唔系咁样一白人头噶嘛？因为佢喺冇任何反抗或者系准备反抗嘅动作嘅情况之下，你就咁样做，其实系有违佢个警察守则嘅。 但美国警察守则系通常废啊嘛，你几时见到佢守过 啊？咁但系佢违反的话，系每一次都会可以去起诉佢，可以攞赔偿噶嘛。咁呢样最终咧，其实唔系法院判噶，市政府决定就系、是、投票决定就系和解，同对方和解，咁啊赔500万美金，咁啊即系折合3000-4000万港币啦。咁美国警察系固然系经常会出现事嘅，即系佢之前嗰单贵警嗰单都系啦。但系佢哋系做咗啲咩过当执法啦，可以咁叫啦，系会俾人拉，系会上庭，系要赔钱，系要剩嘅。就系、是、呢个就唯一同 ACC 相关，就只不过系佢哋喺 Call of Duty 做嘅。虽然后边都出现过几单类似咁嘅事件，咁啊，但系就所幸幸或不幸啦，就呢单系第就系、是、少数系真系。闹出人命嘅，之前通常就系、是，譬如我哋冇耐，好似上个月齐都个单咧就系冇事，好彩还好，就系、是、正常就咁样，警察嚟到举手投降冇事，咁咪冇嘢一场误会，咁咪一场误会咯。但系闹出人命就睇真系少见，咁啊所以就系将单嘢就叫做一个跟进啦，咁样跟进翻件咁嘅事咁样。咁我哋翻去我哋北方邻国啦，马兰就算啦，咁但系我而家先知道原来碧蓝党案咧，系冇中国 冇咩？ 我消息出我先知嘅咋啊？因为我即系系冇错因为直 game 系韩国开发嘅，而主导个开发案嘅系游星，即是呢、這个一间扮日本人嘅中国公司啦。我始终都要咁样，都系咁样。我睇你都话个 PG 又咩都好啦 ，Yo Star 系南 B 个日本代理，佢同时都系一扎中国人去到日本开游戏公司嘅一间公司嚟嘅。佢系南 B 嘅代理，同一时间都系系个碧蓝档案啦嘅一只嘅可唔可以叫开发？嗰个唔知道，我唔知道我点叫佢啦。咁啊，咁总之就系佢终于喺中国有查到佢有个批准咗佢个审批啦。咁大家知啦，佢有段时间基本上系唔捻批噶嘛。同一时间查到嘅仲有呢个马良，虽然就咁睇名，我真系识佢老鼠啊。中文嚟啊，读一次，闪耀幽俊少女。个俊字仲系企人边个俊？因为大陆系个简体字嘅问题，佢系将两个字，好似系将两个字黐埋咗一齐啊！我唔知系咪咁啊，定系佢连呢样嘢都唔想搞，我唔肯定啊。总之系企人边个俊嚟嘅，不过唔紧要啦。总之呢两只 game 都见到喺个列表上面啦。咁即使佢批咗佢啦，咁佢可能会因为呢啲嘢。你都唔知佢幾時批，一定佢批咗之後，佢先開始啟動佢啲譬如嗰啲咩宣傳啊嗰類嘢都咁啊，唔知佢幾時搞，但係總之就係、是、見到會再望啦。雖然兩樣問題啦，第一，如果係碧藍檔案咧，咁佢個尺度咁撚大，連韓國仔都頂佢唔撚順，應該係話連韓國仔都要將佢閹割咗先可以俾13歲以下。咁嘅话咧，就去到中国会着几多衫咧？大家自己谂啦吓。只 game 本来都系大家明啦。咁所以我谂真系谂唔到有咩理由你要走去买玩中国版咯。我完全谂唔到有咩理由。咁啊，马良啊更加系啦。即系我系建议各位唔好玩马良啊，因为唔系咩版嘅问题。你睇动画版算啦，第三期就嚟出啦。即系呢只 game 真系。揾自己笨，浪费自己人生。虽然我而家理论上仲系玩紧嘅，即系保持诺言吧，登入党咯。即系只 game 真系即系折磨人嘅，即系非常上啲折磨人。佢唔大改系统之前，我系唔会真真正正走去继续玩嘅。但系同时呢两只出咗中国版啦，你真系黐紧跟到咁嘅地步，你咪走去玩下咯。我总之我系唔会点噶啦。 即系同埋就系。同埋起码有一样就系，起码有新 game 出啦，中国 系咪咁啊？算啦，咁啊， 好啦，跟住有啲业界消息啦，就 是、马亮讲完，轮到偶像大师艾玛啦。咁就虽然咧，就其实对 game 咧就影响就其实已经好少噶啦，已经系因为而家大 大家知佢本家其實都越來越少嘢出咁樣啦，都而且佢個品牌都有咁多咧，就其實已經係唔再適合一個人去統籌曬全部。其實佢而家就算係掛名噶啦，好多時候都係即係唔係真係要經過佢做去手去做嘢，經佢手做嘅主要都係本家，仲要係監督形式嘅啫，即係唔係導演嗰唔係導演嗰只監督啊，即係監工嗰種啊，即係佢唔落手做，已經係咁樣噶啦。咁啊，上品杨三，其实我记得之前都有讲过话佢要退休噶啦，即系唔做呢个 IMA 嘅总制作人啦。咁佢就IMA 十几廿年啦，都咁佢退落嚟啦，而冇人唔会有人接佢个位。咁其实都冇必要去接佢个位咯。老实讲， 唔系就为 IMA 最麻烦就系咩？佢每一次挖一个新坑咧，个坑系大佬阿妈都唔认得嘅。你要一个人去管咁多个坑系唔可，系根本系冇可能嘅事。 所以咪其实实际上就系佢系每一个坑，佢每一个新梯图都系有一个 超大嘅坑 啊，都系有个总负责人嘅，但系净系嗰个梯图嘅总负责人，而成个企划系冇必要再咁样做一个咁嘅人，亦都冇人可以胜任到可以横向咁将佢哋全部统筹晒嘅人，系唔会有咩人存在噶啦。就算啊，板上 P 咁都系讲紧其实都系挂名为主。 即系类似有啲似当年 Sega， Sega 嘅老细 ，Sega CEO 就挂名系所有 Sega 嘅游戏总制作咁样咯，挂名冇所谓嘅。 啊，佢最多咧都系做下偶不而，我有时都见到嘅，都会做嗰啲跨梯图嘅合作嗰阵时候会从中协助下咁样。咁系咁多嘅啫，系唔会再有人可以统筹晒全部嘅，亦都搬变咗佢个整个 IMA 个系统都唔系咁样做出嚟嘅，即系唔系一个大佬去统筹晒全世界嘅所有嘢噶嘛。咁所以佢连个挂名都唔挂啦。咁既然系佢原本就系尊重佢作为本家嘅总制作人，所以先继续其他都系挂埋佢个名啫嘛。咁佢退咗休落嚟，咁更亦都冇必要再话搵咩人去接咗佢个位啦，因为呢个本来就系虚位嚟噶嘛。咁样啦，咁佢就话本来咧，其实佢几年三年前咧就已经系准备系要退噶啦，不过咧就系因为冇费搞到成件嘢，所有嘢其实都系打到乱晒坑啊！即系我唔记得大家仲记唔记得，中途有段时间咧，佢更新系唔更新声音嘅，即系资料更新，游戏继续更新，但系配音系冇得配，系唔配嘅，因为嗰阵时最严重嗰阵时啊，系啊，咁啊，所以佢呢啲嘢佢都要，佢虽然话佢系有少少系挂名，但系佢都要做嘢啊，咁啊，所以佢就系、是、都系搞到佢你咁平，佢都要帮手去协调啊嗰类嘢，咁佢最后系做呢啲咁嘅嘢啊嘛，咁所以佢就做完呢啲嘢，忙完呢啲啦，咁佢先退休啦，咁样咯，咁啊，跟住落嚟嘅都系个退休消息，佢本来通常咧。呢啲位置是叫畢業嘅，但係佢本人話唔想叫畢業，所以我哋都係叫尊重翻佢啊，叫引退啦。咁啊，阿米羅阿卡利，即是當年講嘅四天王之一。四天王咁啊，因為四天王有五個人噶嘛，大家知噶啦。其實到而家為止咧 ，VTuber 四天王呢、這個已經過撚咗時嘅名詞咧。其實佢哋嗰五個人有四個咧，要麼係直接真係畢咗業，要麼咧就係、是停止活動，要麼就係唔再更新。咁啊，而家剩翻应该系剩翻小白噶啦。咁、阿Kitty其实佢近年都已经系少活动，已经系少咗啦。相信嘅理由咧，就系、是、因为同个管理层个倾唔埋啦，复合唔到，咁啊唯有引退咯。咁啊，会唔会数码转生咧？我系应该系会嘅。咁啊，咁佢都话佢哋自己都老啦。咁啊，以 VTuber 嚟讲，就的确系真系上个世纪嘅事嚟啦。完全好似上一代嘅事嚟啦。你已经系你讲紧 VTuber 四天王，啲人仲可能唔知呢个咩 term 嚟啊？咁样咁只不过系时代，又系一个时代见证翻最后一页咁样咯，冇嘢嘅。 咁而家年代 YouTuber 通街都系年代。 因为 VTuber 系更新得好快嘅一个行业咧。 应该唔系更新得好快。系淘汰得好快，唔好咁，依更新太过咧系好听啊，但即系叫做咩？收罗场嚟嘅，你做 YouTuber 你就上一个斗兽场里面，互相厮杀，咁好快咁死一大堆，平平咁死咗去，咁留翻落嚟全部都系硬嘢嚟嘅。 啊，咁我哋讲翻啲新少少嘅，咁啊，阿查理亚，咁佢就之前就话减少活动，咁而家咧就直接就话暂时休业。即系咧，理论上啊，佢系完全满足呢个无限期休业嘅条件嘅。我哋之前提过好几次噶啦，所谓嘅无限期休业只系再归未定。但系如果我话佢无限期休业嘅话咧，肯定会俾人话佢标题杀人嘅。咁啊，只能话佢归期未定咯。咁啊，佢又话因为健康因素，所以暂停活动。咁啊，我唔肯定系咪真系健康因素啊？佢上咗大学之后，其实都好似好 Q 忙。 咁啊，其实系咪因为忙一制，所以要减少活动？之前都系咁讲噶啦。咁会唔会而家系真系忙到两者有个不可调和咧冲突？咁啊，唯有暂停活动咁啊，咁样先啦。 赤井系而家读大学嘅， 吓、啊，所以咪话佢系咪因为学业问题，所以要暂时咧？咁虽然如果系因为学业太忙，所以要休息嘅话，应该可以直接讲嘅。咁亦都有可能系佢为咗兼顾两边，搞个身体坏咗，即系立足两头烧，咁啊搞坏身体。咁定系佢真系有啲咩身体问题咧？佢系冇讲得清楚啊。总之佢话系健康理由。咁啊，即系大家知道健康理由，即使没有理由，即系唔肯话俾你听咩原因，其实系咁解嘅啫。 咁我同意喎，嗱，即系关键就系如果大学嘅话，绝对绝对嗱，头先佢讲啦，VTuber 派收落 ，VTuber 派而家嗱，应该嗰只咩？应该啲大乱斗舞台嚟嘅，啲 Epic 世界入去厮杀，入去厮杀，你点知你只有几年后会红噶？即系你唔，因为嗱，你今日唔知听日事，分钟可能下年你唔红咧，咁点啊？咁有学位好，有学位好多。 这个亦都是猜测之一啦，就是他可能是学业优先。 一定是啊。 亦都有机会是他太忙，真的太多事搞啦。 VTuber 做VTuber 不要做成世啊，做五年我都觉得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啊。 是吧，所以就是他现在暂时就这样暂停归田未定啦，这样啦。跟住是又是 AI 时间啦。咁啊，首先就是叫街田 Boss 呢，我想大家应该是不知道什么来的。但我话，如果我话给你听是当年有个 Boss 入面有个初音在入面那个，我想大家应该比较有印象一点。有个人娶了他做老婆的嘛。咁啊，系嗰间公司，不过当然啦，那个合作完咗之后就冇初音喺入边啦。咁啊，入边佢会有佢原创嘅角色啦。咁佢就宣布，唔系应该宣布啦，佢系搞咗个众筹，就系咧将 ChatGPT 嘅 API 导入咗佢入边。咁咧，然后就因为用呢个名义啦，就去搞众筹。咁啊，咁然后咧就系、是、瞬间秒杀30分钟搞掂咗个众筹目标。咁啊，咁其实好容易理解嘅。咁啊，你谂下，因为原本。呢、这个入边咧，佢入边讲嘅每一个对台词咧，都系工作人员谂出嚟嘅。咁你既然系人谂出嚟嘅，咁啊变化就有限噶啦嘛。咁但系如果佢用 ChatGPT 去做嘅话，佢讲到明系引入 ChatGPT 嘅 API 噶啦嘅话，咁就系、是、咁佢就可以理论上可以无限生成嘅唔同嘅说话啦吓。咁呢个同我哋稍早前过几两个月前提过，有一个人又系用 ChatGPT 去生成个老婆啦，咁样叫啦吓。佢有咩唔同咧？就系嗰阵时咧，佢系用绕过形式，我唔知点样讲去话俾观众听。总之佢嗰阵时系冇 ChatGPT 嘅 API 嘅，佢系 bypass 咗佢个认证咁样去唔系正式咁去做嘅，所以佢用嘅其实系基于网页版嘅 ChatGPT 嘅。咁有个好严重嘅问题就系佢会失忆。咁但系如果系 ChatGPT 嘅 API， 即系冇耐前公布嗰、那个。咁嘅话咧，理论上就冇呢个问题嘅。只要营运嗰边肯俾个付出佢嗰个运算成本同储存成本嘅话咧，理论上系可以做到无限嘅。咁所以佢引入咗之后咧，就会变成你只要输入咗个条女嘅性格啊、设定啊嗰啲嘢咧，你就真系可以无限生成你同佢嘅对话。而且理论上啊，只要官方肯同你 support 咗呢样嘢，系可以做到你同佢嘅记忆。是记得住你同佢讲过嘅嘢，佢一路都记得住你讲嘅嘢。你之前新俾佢新嘅设定又好，定係你同佢倾对话边所引申嘅嘢都可以记得住。而佢係可以模拟返嗰个性格嘅角色係不断咁同你讲嘢嘅。咁同嗰件装置本身啊，就係、是、将一件 2D 嘅角色立体化咗喺度边啦。咁呢两嘢一结合呢，就可以叫系一个几高完成体嚟㗎啦。咁啊，不过就要提一提各位，就系件嘢都 OK 贵嘅。我印象中旧嘢好似要几廿万嘢，都几贵下嘅。咁 差唔多啦，有一个原则上调， 老婆无价噶嘛。咁啊，总之佢喺技术上应该系一个非常之配合嘅技术嚟嘅。除咗钱只系问题之外咧，都唔系问题嚟嘅，大部分问题都克服咗噶啦。咁啊，如果你有兴趣嘅，佢个嘢应该未完嘅。我谂出街嗰时完咗未？我唔肯定，我哋录音嗰阵未完嘅。咁就你可以睇一睇好啦，即系几贵下，因为买唔落手，少个零我谂。 好啦，跟住就系、是人有我又有嘅阿都炳啦。 啊，咁啊嗱，我唔记得我上个礼拜定前个礼拜有冇串过啦，不过而家又要串一次啦吓。即系有啲人咧就反 AI 反话上捻咗路，逢 AI 就唔捻中意。咁啊，当初一个漫画CL， 我唔记得个点啦，个画漫画个嘅软件啦，曾经好耐之前啦，两三个月之前啦，话要引入 AI。 去辅助策划，嗰阵时俾人屌捻到封冚，最终屌到收皮话我哋收翻呢个计划。然后喺上个礼拜出第二代嗰阵时咧，系出咗一扎用 AI 计算嘅功能。咁但系当初屌捻到封冚嗰扎咧，就啊赞叹师傅，感恩师傅，赞叹师傅。 知啦，因为我完全熟，唔敢讲。 咁佢就觉得啊，而家呢个功能真系强大啊！嗰啲咪就系日屌夜屌嘅 AI 咯。唔紧要，好跟住咁而家人就Adobe 都系，因为大家都知道喺呢、这个SAI 喺红之前，最多人都系画图嘅电脑绘图嘅，其实系 Photoshop。咁虽然而家已经好少人用 Photoshop 噶啦，除咗嗰啲上古神兽之外， 唔系咁我都仲有用嘅，因为 唔系用我意思系用 Photoshop 嚟画画。 Photoshop 本身其实唔系攞俾画画噶， 系啊，所以咪话而家冇人用咯，用佢嚟画画咯。 咩 Photoshop 好简单，就系 Photoshop， 你听佢名都知道啦，佢攞嚟执相噶，佢只不过系咩？当年未有 Lightroom 卡食之 Lightroom 嚟做照片管理之前。大家用嘅 Photoshop 執相，即係話叉啊、紙邊啊，又就執咗佢嗰啲嘢啫嘛。我用畫圖從都 Illustrator 噶啦 ，Illustrator 畫圖我仲比較可以理解，都用不過算啦，依、這個唔同佢啦。 計嗱先講，今次唔係淨係 Photoshop 嘅，所係 Adobe， 其實佢係新出咗嘅產品，而佢可以支援嗰、那個產品可以支援佢旗下嘅所有嘢，包括我哋啱啱提過 Photoshop 啊、Illustrator 啊，我哋 CapCut 全部都理論上都會慢日後會整合去到嘅，而家暫時就可以beta 版啦，出咗已經係出咗 beta 版噶啦。咁簡單講就係用 AI， 佢用 AI 生成去生成一啲嘢，譬如話生成個背景啊，或者將佢嘢去改變啊之類之類，其實即係應該嗱根據佢嘅演示啊，我只能跟因為佢冇講到佢個模型係佢自己開發嘅。根据佢演示，应该都系都系扩散模型嚟嘅。即使我哋而家 SD 又好，你MG 又好，都系用呢个扩散模型噶啦，去生成一张图像。其实同冇分别嘅，同我而家做紧嘅冇分别嘅。不过佢整合咗落佢自己自家的，咁佢话佢个模型系佢开发嘅。你话我信唔信系由零开始开发咧？我系唔捻信的，唔可能嘅事。不过佢咁讲，我就佢话佢自己开发模型。咁啊，点样叫做自己生成模型咧？其实有好多嘢嘅。理论上我都可以，我都系自己生成模型噶。理论上我个模型，我而家用紧个模型，你哋街外边搵唔到噶。咁啲人就咁所以就冇版权问题啦。我谂紧你都黐捻筋嘅，你只要系用公开资料库攞出嚟嘅嘢，就一定有你哋之前喺度丢捻晒老母嗰人丢嘅嘢系一模一样，唔会因为佢系 Adobe 就会有分别嘅，一样都系同样情况。如果你觉得之前用SD 啊嗰类嘢，用公开资料库、公开图库嗰边训练出嚟模型系有问题 ，Adobe 呢个一样有问题。因为事实上就是法律不认为这个人有问题，法律是判断了这件事是没问题的。那讲完讲到这件事我顺便看一看，本来不打算说。这个美国版权局出了个指引，完全纯粹由 AI 生成的图像版权的注册是不会批的。因为在美国，香港和美国不同的，香港也好，日本也好，台湾也好，都不同的。在美国，如果你要因为版权，即是譬如你侵犯了我的版权，我要告你。首先我要同美国嘅版权局注册，我要有个注册编号，我先可以同佢讲你注册你侵犯咗我版权。虽然我唔需要话我注册咗你先可以得到保障嘅，你只要生成咗就得到保障㗎，但係如果你要告人的话，你就要去注册局注册。咁然后美国嗰边注册局就话完全由 AI 生成，我真係话完全由电脑程式生成啦嘅作品啦，咁样叫啦，佢唔系只系想图像嘅，因为就系唔会，佢系唔会批准佢嘅注册嘅。咁啲人就真系话AI 绘图冇版权啦，完全两回事。因为首先美国注册局唔注册，唔代表其他地方都系跟到样话。因为喺其他地方，你嘅作品系唔需要注册就会得到版权法保护嘅。呢样嘢两个系天差地别嘅嘢。第二就系这个纯粹由 AI 生成嘅嘢，系唔代表系等于 AI 作品。等于我而家画出嚟嘅图，大家见到嘅图，全部都唔系纯粹系 AI 生成嘅。我系有做后制，有我做嘅嘢成分。而嗰边、那个例子入边一提到，纯粹由 AI 生成嘅嘢系冇版权保护嘅。但系佢入边攞个例子就系一本画册，张图可能系 AI 生成嘅，可能甚至啲文字都系 AI 生成嘅。但系所以咧，佢入边嘅文字或者系张图咧，佢都唔会接受佢嘅注册。但系嗰本作品，即系你要做成画册啊嘛，嗰、那个画册呢本作品本身。是依然受到版权法的保护的。点解呢？因为呢个牵涉入面人的干涉。有人即是一张图不会无啦啦张图自己变成一本画册的嘛。中间做的东西都是人做的嘛。暂时最少是。咁呢部分依然是受到版权法保护的。咁所以理论上你一见到的东西其实都依然是佢人工的部分一样是可以受版权法保护的。即是就算是哪怕是美国 亦都唔更加唔好讲美国以外的地方系唔会玩呢，唔同你讲呢样嘢噶嘛。咁啊，所以提一提啦吓，咁啊，因为唔即系冇话见得太多笑话，我唔系针对某一个人啊，我先讲，我虽然话见到某一个人讲出嚟嘅，但系我唔系针对某一个人，因为系好多人都咁样，有好几个人咁样讲嘅。 咁应该咁讲就系、是，我唔系针对，我唔系只系个别人士，我系在座各位人士都系垃圾。得 JPG， 呀呢个嚟噶，唔关我事啊。因为就攞英国为例啦，我咁英喺英国入边讲嘅就系、是、将嘢受唔受到版权嘅保护，系视乎人工干涉嘅程度系几多。咁如果系将图你真系纯粹系打几个字喺呢个 MG 入边将出嚟嘅，咁人工干涉嘅成分咧就非常常之提高嘅，咁啊系唔太可能系会得到版权保护嘅。但系如果唔系唔止咁嘅程度，人工干涉程度更加高嘅话咧，佢就会得到版权保护。虽然暂时英国系未有实例嘅，唔似美国而家有咗指引啦，暂时系未有实例嘅。但系类比对象就系相机。因为影相个过程由佢感光啊、卡卡嘢，全部都系部相机做噶嘛。咁但系摄影作品影出嚟嗰张相啊，系有版权保护噶嘛？ 摄影师 就系因为中间有人，你摄影师要决定哦，呢、这个嗰构图要点样，由边个角度，边度点样取景，个光圈要点样 set， 你个快门要点样 set， 即系你所有嘢都有人工干涉嘅存在啊嘛。所以摄影师或者摄影作品相系有系会得到版权保护嘅。而 AI 绘图理论上都可以套入呢度入边，所以咧就真系只有纯粹由佢生成嘅部分，先系有可能系唔受版权法保护嘅啫。但系我要呢、这个就。我个人经验就是不是那么简单。当然我相信是有部分呢真是打几个字是用在 Discord 里面打几个字然后将出来的是有这样的东西。那个算不算呢，我不肯定。但是我肯定我非常肯定我那部分是不包的。不过就算了，你不讲不碌那么多了。那我们讲一些跟 ACG 开始没什么关系的东西啦。那么 Twitter。 拉屎啦，即是清晨。那么终于就全球开放啦 ,Twitter Blue。那我都找我数，我系即刻开咗。吹涨就系唔知系可能我电话 number， 因为我用三个电话 number 咧，Twitter 唔接收唔到 message 啊，揿唔到。咁咧，我一路接，咁我先用咗我豆电话 number 就登用，唔系先成登记啦。呢、这个系之后嘅事啊。咁我因为我本身 Twitter 个网页我登记唔到啦，咁我一路之下用 Apple Store 俾多三嚿水，咁啊登记一年九嚿都几肉赤。不过谂下算啦，我上 Twitter 差唔多每分钟都喺度用紧。 用了十九几年，我都 用了十九几年啦，每分钟都用紧。即系有嗰个我讲法就系 AI 对我冇生活上必要，但 Twitter 因为不可无子君。我冇 AI 我唔紧要，但我冇 Twitter 我会好唔掂。 不过话话嚟听啦，其实咧三咧系真系收唔捻到嘅，即系我系试过同一个 number， 记住同一个 number 用三系收唔到嘅。 三个 SMS 费嘅，成日收唔到嘢嘅，所以琴日我把心一横走去Smart 通咧买张储值卡。嗰啲咧，即系一年俾，即系总之每年有一次钱充值嘅话咧，佢又可以用一年，吸唔用唔够钱嗰啲啊。咁就买张卡 ，smart 通搞掂，即刻得。不过依唔做。 你 Stam 同 smart 通都系改咩啊？我唔知你点咩？英国呢边嗰个V 字头 vocal 什么，唔记得个名啦。嗰档嘢系同三合并咗嘅喺英国 UK 啊，两档嘢嘅 UK 系合并咗嘅。我屌你啊！我台嗰档电话 number， 我用佢有时会切咗去三，有时会切咗去 V 字头嗰档嘢噶。咁你因为佢哋同一档，最终系其实实际上同一档嘢，但系如果系持续三入边咧，就收唔到短信。我一断切翻去 V 嗰边咧，就收到啦。头一个电话我谂下， 三个短信废嘅，三个短信， 三个短信真系废嘅，无论系香港定系英国呢边都系废嘅。 咁 即系所以你提到我顺便提一提啊。 咁我就我咁啦，咁咧开咗 Twitter Blue 啦。咁咧佢一开咗之后，佢一睇新功能，有晒我需有佢有齐晒我需要功能。首先就系四千字。我就嗱佢 Twitter 嗰个 time 就只能显示880字，咁你揿落去先至睇埋嗰四千字嘅，咁就四千字讲真，以我而家嗰个打稿量嚟讲，四千字乜都够啦。跟住十分钟嘅Full HD 片，而同埋呢个功能系我意外地觉得几好用嘅，热门文章就系、是、佢会睇到你 follow 嘅人 retweet 嘅出文边啲，同埋你 follow 嘅人 retweet 嘅文。即是两重的，那你就可以知道。 即是扩充，因为我们现在的 timeline 啊，我先不讲个推荐那个啦，你本身有个时间轴的嘛，那个只会有两层的，就是你 follow 的人和你 follow 的人所 reach 的东西，那现在就再多了一层。 三重，咁咧就我系真系嘅，你睇新料咧系快咗好多，同埋你知道边啲料系而家最热门嘅。因为 Twitter 最大 ，Twitter 嗰最佢而家依然佢之前搞咁撚閪，但依然咁坚强就系、 你只要睇 Twitter 熱字嘅話咧，就知道全世界發生緊咩事。即係好似我一次我錄緊音嘅時候咧，安倍遇刺嗰時候，我就可以睇 Twitter， 因為發生咩事啊？安倍突然間上咗 Twitter 熱門10多萬嘅，咁知道一定瀨嘢啦。即係呢啲嘢，你係全冇一個新聞發一個 Twitter 嘅，全世界新聞網都。 所以作為一個媒體人啦，係真係幾有用嘅咁樣咯。 係啊，即係 Twitter 我咧，如果係一個作，即係我應該知，我依資訊恐對資訊缺乏恐懼症嘅人嚟講咧。Twitter Blue， 我話依幾嚿水係走唔甩嘅。 即係之前我哋嘅吐槽咧，其實佢係我唔記得係差少少定係咩啊。總之就係我哋之前咪講過咧，佢二步認證咧要 Twitter Blue 先可以做二步嘅 SMS 嘅二步認證啊嘛。咁嗰陣時我哋嘅吐槽就係、是、喂，咁大佬你唔係全世界都開曬嘅喎，咁其他人點算啊？O.K. 佢而家开咗俾你啦，系同一个礼拜嘅事嚟嘅。 虽然我 唔肯定佢啊， 虽然我为咗佢落，为咗佢买咗支电话卡，但系唔所谓啦，因为我需要佢、我需要个收到认证嘅 SMS。 系26啊，定系25啊？总之系有时间俾你转翻嘅，因为嗰阵时就系、是你唔系 Twitter Blue 嘅话，你系用短信认证，短信噶。我哋而家录音呢一刻就已经系只有Twitter Blue 用户先可以咁样做噶啦。虽然就我唔系用短信认证嘅，唔理佢啦，我系。 喂，咁就多个认证安全啲嘅，你手机俾人，你手机坏咗，住住 K 卡嘢，你认证你手机换手机咧，有啲人成日一时唔记得咗，铲咗个认证，铲咗个认证 app， 咁你需要个手身份认证嘅，呢样嘢必要嘅，多样嘢容易安心啲。嗱，好啦，我而家睇新闻咁样，我睇你 follow 嘅人预测嘅文同埋佢你 follow 嘅人 follow 嘅人嘅预测嘅文，我睇到就咩？日本经济新闻就系、是。日本政府而家就头痛紧就咩？点样令啲人唔戴口罩？你咪依就重要咯，依做即系依嘢先需要知道噶嘛。因为同埋就系自从Twitter炒一笔废柴之后咧，啲关键字正常咗好多咧，你就发现到日本真系好和平咯。呢两日全部都系咩 NBA Japan 啊，FGO 啊啲嘢。咁好蛇嘅 咁啱啱留一單嘢啦，同 ChatGPT 有关嘅，上个礼拜二啦，嗰陣时曾经短暂下线咗一段时间㗎嘛，咁入面中间发生过咩事呢？之前呢就有人发现到佢因为 ChatGPT 呢，你左边嗰度啊咪有一栏系你之前傾过嘅嘢，你可以恢复返嗰个对话，因为佢会就住嗰个对话内容去將新嘅嘢出嚟㗎嘛，咁有人发现到出现个不属于佢本身嘅资讯，即系个 history 啊，唔系佢嘅。咁结果佢就紧急落咗线一段时间，然后佢个 history 有段时间系重新上线咗之后都系睇唔翻嘅。不过碌金前嘅两日左右咯，就已经系开翻噶啦。咁中间发生就系因为佢张冠李戴啦，将个人哋嘅 history 喺度。咁而呢样嘢咧，老老实实系我觉得几大镬下嘅，某程度嚟讲啊。因为呢入面应该是不会牵涉得咩太机密嘅嘢嘅，相信。我相信你唔会从 ChatGPT 倾你个 email 嘅密码啩。咁但係呢就应该系会几尴尬嘅，因为系你同 ChatGPT 讲嘅嘢呢，有时有可能系会几，我完全明白嘅，就系、是、可能系会。 绝对你社会性死亡嘅嘢。 如果系有机会嘅，有机会啦。 好多啦。 即系如果好似啱啱就已经讲紧啦，你系将佢变成一个虚拟老婆咁样，同佢谈情说爱，你嗰啲嘢俾人睇到，你系咪会想死？就系、是、这么回事，所以佢要紧急下架。不过就现在应该系收好咗噶啦。咁会唔会继续发生咧？就我唔知点啦。 我都系嗰句啦。任何同网络上讲嘅嘢。嚟到总之就系咩？不论 ChatGPT 又好 ，iCloud 好咩都好，就系、是、总之摆上网嘅话咧，你又有心理准备佢流出去啦。尤其是当即系依所谓需要同佢沟通嘅嘢啊。你话封闭输入法我讲啦，即系例如 Dropbox 嗰类嘢，佢另一样嘢，但系呢类咁嘢唔流出先奇怪啦。不过要算啦，要唔啊好啦，最后一单其实就有啲关系都冇关系嘅，就系、是其实佢营运咗好耐噶啦，就系、是、AnyLive 就系、是。King Record 在 YouTube 里面播一个24小时播歌的频道，播动画歌频道，咁咧就作为 BGM 嚟嘅，咁咧其实特色就系有个有个女仔喺无数空间里浮下浮下，咁咧就不断播紧 King Record 啲版权歌，咁咧就以前咧就 beta test beta 播嘅，而家正式播放啦，即系正式运作啦。 因为呢样嘢咧就要讲翻到系一个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嘅一个文化啦，叫 lofi 啊，应该咁读。 lofi 啊，嗰种音乐咧，一种你当系类似听电台播歌咁样啦吓。虽然里边嘅歌系通常就系啲素人做出嚟嘅，或者系一啲木版权音乐啦吓。咁咧喺 YouTube 上面做直播嘅，而佢画面上面咧就通常一啲比较pixel 化。 一啲 A C G 嘅女仔，虽然唔知点解嘅，真系可能系大家习惯就，因为入边嘅歌唔一定关 A C G 事，好多事都唔关事啲咁样讲。咁但系佢哋大家习惯就系好似电台播歌咁，只不过啲歌咧系啲比较低音质啊，收质不收，但系佢名点解叫 Lo-Fi 叫 Lo-Fi 就系低 粗糙嘅低音质嘅好好啲独立独立创作人做嘅。咁最有名就係Lo-Fi Girl 啦，即係個畫面就一個女仔喺度做緊功課啊，瞓喺床度聽歌嗰個啦，最經典嘅呢個。咁今咁依個 呢種係一種文化嚟嘅，雖然佢唔係淨係佢呢一個台嘅，但係就佢我人若以我所知啊，佢除咗YouTube 少數YouTube 有試過冧 server 啊嘛，除咗嗰段時間之外咧，佢係從來佢個直播係從來冇下線過嘅。咁所以咧，理論上嗰嚿嘢雖然可以申請盈利，但係嗰嚿嘢係冇盈利可言嘅。因为你直播是冇得靠广告的嘛，咁唔紧要啦。总之就是有个咁嘅文化喺度嘅。 之前我都报道过啦，个版YouTube 唔知发神经 ban 佢版权，跟住Lo-Fi Girl 嗰间公司话，啲歌全部都版权都喺我手上面嘅，我搵我自己啲歌、啊。 应该系话全部我都系得到授权嘅，啲歌唔系我搞嘅，就系、是、人哋俾我用嘅。 你点解告我侵权啊？侵咩权啊？ 总之就系呢个文化基于佢系想模仿啊，又话你话模仿又好，跟风又好，咩都好啦。咁佢系用翻类似咁嘅，所以点解会系一个原创嘅动画角色，就系、是、因为咁样啦。 咁咧，今又系因为食咗拉姆水啦，就揾咗上版选 media 做配播拍个广告，因为有外星少女啊嘛，不过就争冇有嘅男发啊嘛，不过争冇只角咁解啫。同埋呢个其实因为佢就净系播 King Record 啲歌，咁就有啲蚀底蚀张嘅，因为佢版权所限，就相比嚟讲，你喺Apple Music 咧，佢嘅经典动画歌台咧。佢本身係包括咗就係啲唔即係其實咩古靈精怪歌都有，有啲我每次聽經典動畫歌嘅電台咧，我就已經好覺得我已經好老好老啦。點解歌我啲歌依佢播啲歌，我全部聽第一次聽嘅，即係咩將愛播水之星啊F 嗰啲歌，而家竟然係播經典動畫歌台咧，咁講沙你知啦，即係佢老即係老餅，依啲老餅歌台啦。咁佢一直播冇咁老餅嘅，但佢都定期會加新歌，即係例如係加咗澳洲亚美经典名曲《伦舞》啊，原为啲新歌嘅，琴晚我随便听翻，都有一堆新歌听翻嘅。因为呢个台我 keep 住听，仲话最紧要就系免费，廿小时就唔听， 即系当成功再用 BGM 咁样咯。 好啦，咁今个礼拜长长地就到此为止啦，咁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Bye.